待。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小寒的节气，白天的风晴云淡，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适合户外活动和室内通风。本周的双休日期间呢，有一次阴晴转换的天气，周六的夜间局部地区还有降雪。那周日呢，夜间新一轮的冷空气南下影响本市。总的来说，双休日天气不错，能见度呢也比较好，有利于假日交通出行。由于天气寒冷，流感高发，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积极的预防感冒。好，那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看一下双休日的天气情况。周六是1月6号晴转阴，夜间西部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弱降雪，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4度。周日1月7号阴转晴，南风二三级转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4度。总的来看，今天及双休日期间的天气都不错，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外出需要注意防寒保暖。最后呢，代表编辑焦玲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是一位来自北京产业旅游研究院的副院长魏霞，魏霞你好。 你好，主持人。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艳玲，王老师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呢进入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2017年整个楼市的一些感受，对于2018年的楼市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期盼哈。另外呢，我知道无论是魏霞还是王老师，你们都是做这个品牌打造的，一会儿咱们再说一说。因为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呢在咨询我们买房的时候，我们会共同告诉他一个经验，就是说如果买房的话呢，还是要买品牌开发商的一些产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各方面的一个保障哈。所以说打造品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会儿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好的，那么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还是有请魏霞还有王艳玲老师呢，咱们一起来解析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先看第一条，说2018年北京土地呢仍然是供应的大年。据北京市规土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北京市商品住宅用地的供应计划完成率达到 111% 啊。其中呢共有产权住房用地供应完成率是 1.04%， 那么2018年这一趋势呢或将继续。据北京市规土委信息显示，算上昨天也就是1月4号成交的土地，未来一个多月将有26宗土地密集出让。有业内人士也表示，2018年仍将是一个土地供应的 大年，而且呢，限价房和公有产权房用地仍是主流，将继续有效的平抑房价的上涨。那应该说呢，这样的消息对于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来讲呢，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应该说2017年的各种的限购措施啊，真的是非常多，甚至有些城市已经达到了5限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朋友说了，那从表面看来呢，整个的房地产的这个交易量呢，相对来讲还是平稳的、健康的。有些人呢是用这样的词，我也同意是这样的词啊。但是可能有些人呢会用也相对比较的平淡啊，不是那么火爆这样的说法来评价2017年。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业内人士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说2017年也是一个大年，房地产的一个大年。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确实总结来看，2017年确实很多的楼市政策频繁出台，也是我们这次就是楼市好像您这一整年总结之后，感觉2017年真的一点都不平淡，可能从楼市的销售上可能看起来平淡，实际上我们在去年的整个的全国的北京共成交了104宗土地，总成交额达到了2796亿元，位居全国榜首的，所以根本就不平淡的。 是的、 它也是 供应量非常大，跟2016年相比， 它已经突破了2000亿大关，这个是非常创历史新高的。所以2017年总结以来，这个完全不平淡，而2018年开局，这个完全是又一个大年来临了。这个到年底，我们觉得是春节之前，这农历年年前应该是大家准备过年，但实际上我们的新的趋势马上就来，就是我们现在又有26宗土地集中发布的话，那现在其实是证明2018年也是一个非常火爆之年。 对，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哈。而且呢，在这26宗土地密集出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看到了希望，就是什么呢？一些限价房和共有产权住房的用地仍然是主流，并将继续有效的平抑房价的上涨。那么像这些不管是限价房也好，还是共有产权房也好，这都是老百姓选择的这种性质的房啊。 对，现在共有产权房我们探讨了几次之后，我也跟身边朋友沟通了一下，他说哎，你在北京这么长时间没有买这个房子，就是你可以考虑共有产权房。哎，他们说这政策我还不了解。那么我们可能今后呢，更多的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共有产权房，因为现在土地政策已经倾斜到这边了。还有就限价房，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很多的刚需族，这个我们需要应该是去关注这一块。 而且我觉得共有产权房呢，大家的这个需求量啊会越来越大啊。应该说比如说有点经济能力的人，他可能想买这种商品房啊。另外有些人呢，可能相对比较的高端的人士呢，他可能想住别墅啊，像住洋房等等的，这个咱不管他，这不是我们人群之内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大部分人其实可以归拢在就是共有产权房这个性质之内，因此呢，这样的土地供应越多，那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就越加的高兴。 是这样子的。其实对于共有产权房的这个消息一有的话，就对我来说，我是一个特别感到欣喜的，因为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然后呢，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有房了，另外一个儿子的房还不知道在哪里。对于我现在的能力来讲，这个购买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共有产权房呢，我先生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说起码我们有希望了。我觉得这个当下国家政策，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福音。也是对我们来讲，确实能够感受到能有家的温暖了。 这也是一个民生工程了哈。 是的， 而且这个共有产权房呢，不仅对于咱们北京的市民哈，对于所谓的新北京人，比如外来的一些人口呢，在他的规划当中也划出了一部分的这样的百分比啊，给这个所谓的给新北京人啊，所以还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儿。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边啊，说调控之下，北京的新房成交低于预期啊，说楼市调控政策呢，可以说是2017年北京房地产市场上的一个主旋律，在政府的 强效的调控之下，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也逐步的回归了理性，那新建住宅的销售数据也逐渐的降温。那根据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的统计说，2017年北京市新建住宅网签数据也明显的下调了，那全年包括住宅在内的所有商品房合计签约是2800亿，而2016年这一数据是5083.54亿啊，同比呢也跌幅达到45%。其实咱不用看这个数据，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网签量啊，交易量确实是有所下滑。 对，其实从2016年的九三零限购政策以来，其实这个房地产调控就整个的限制它的回归理性。那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它的下滑的一个趋势，但下滑不等于它不反弹，所以它下滑只是趋于理性的一个反应。那我们看到的是新建的商品住房的入市价格的政府的严格把关，和我们政企业最拿地呀，还有我们的这些购房者越来越理性的去选择房，不是说我这房一看好马上去买，现在我是对比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大家都趋于理性了，那自然从数据上去体现。但是我觉得2018年大家的购买力还是非常有的，因为很多人的钱是捂着等着再去买。 对对对，实际上它这个数据呢，看似呢是跟这个2016年呢相比的话呢，有一些跌幅哈，就它的成交量啊等等的，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啊，我觉得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结果，也是希望呢咱们的房地产行业更加的平稳啊，更加的健康的一个结果。别看2016年好像它的各方面的数据挺高，但是那一年的房地产啊，在某一段时间有点失控，你发现吗？2016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大家买房啊，就像你说，根本就什么理智啊，什么就跟没有这个而言，完全都是盲目。 就跟那个限购买车之前， 对对对，就限购之前嘛， 对对对 啊，所以呢，现在相对来讲呢，确实是趋于理性了，也是平稳很多啊。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跟几个同事还在聊天哈，他们就问我说：“2018年，说这个咱们的房价会不会跌呀？会不会跌得很大呀？”但是我就是给他们一个特别明确的答复，我说不会跌得很大，因为有国家宏观调控。其实国家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希望房地产呢更加的健康平稳，他也不想你涨得太快，当然也不想你跌得太快。 对，确实 是 我最近也在新浪微博上也是回答了一些的朋友的提问，就包括了房地产会不会出现大跌大起的这种状态，我们就绝对不 可能 出现大跌的状态。 对，所以呢，就是目前来讲呢，大家对于房子的需求呢还是非常大的，只不过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限购措施呢给限制住了。我就在想，如果比如说我们的房地产呢在一定时期啊，它的价格可能有所滑落啊，滑落的出格的情况下，我们只要放松一点点，这个限购措施马上就能回来。我 是 这么想， 它 是 可调控的， 它是可调控，这是一个宏观调控的手段嘛。 对，其实现在很多购房者其实为什么不买房，和一是由资金限制，因为银行这个贷款的这个问题，二是由于它的年限，就是社保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还有我现在手里有一套房，有可能我需要更改啊，这些都是有一定的限制造成他不买房，不等于我们没有需求。 对，实际上点就是在这，其实很多人就跟买车一样，现在我想买这个卧车，很多人都有这个欲望，但是呢我摇不上号。 对， 所以就这个情况，它并不是说我对车子没有需求，这是两回事儿啊。比如说这个魏霞也是啊，您可能是两个儿子哈、啊，但是呢，可能目前来讲买房子的话呢，从资格上来讲，可能还有一些限制。 是的、 啊，如果这些限制没有的话，没准您可能就要去购买房子。 其实一直在期待中。 所以呢，这个是两回事儿。两回事儿。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2018年的五险一金将迎来五个变化，那每个都是好消息啊。近日呢，召开的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提出说，2018年要全面的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施呢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基本的养老保险基金呢中央调剂制度，这是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迈出的第一步。那人社部也表示说，这将均衡地区之间由于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的流动导致的抚养比差异过大而带来的一个养老保险的负担。那调剂 余缺，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发挥养老保险互助共济的作用啊，就是也是因地适宜了。 其实就是这样，尤其我看到新闻里特意提到黑龙江，因为我是黑龙江人嘛，它确实是我们很多的年轻人都从黑龙江走出来了。那么现在抚养比例是1:3，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老人，应该是有三个人在给。他是应该是一个年轻人嘛，有三个老人需要就是养老保险吧？ 啊，就是由今天我看网上说是两个半人养一个退休的老人， 嗯， 是个退休老人他的养老这个养老基金。 但是黑龙江是1:3，相当于一个人要养三个老人 啊， 所以他的这个老年龄程度是比较大的。而广东是9:1，是九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 哦，就各地是不一样的。 对， 嗯嗯。 所以这种养老保险的这种五险一金的这种不平衡，尤其是黑龙江的产业发展的比较慢，而像其他广东啊这样的产业发展比较快，人员流动比较快的话，它的五险一金自然的增加比例会比较多。像我们在北京是肯定要上五险一金的，那如果在黑龙江，那可能我们打的都是零工啊或者实体企业比较少的话，它五险一金就上的很少， 嗯， 那这它自然是形成了一个不平衡， 就地区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啊，所以呢现在要将这个地区的均衡化哈，进一步呢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就是养老保险金的这种互助共济的作用，嗯，还要全国一盘棋。 是的是的，是因为这个人口老龄化呀、啊、也是一个当下的，其实对房地产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嗯， 因为当下很多的房产其实是在老年人的手里面的， 嗯， 其实年轻人名下有房的可能这个占比啊，它其实处在一个我们讲一个大概的一个比例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社保养老对于我们将来整个房地产的这个我想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带动性， 嗯 啊，大概我的感想是这样子、 其实咱们国家可能还不像什么日本啊等等国家这种老龄化那么严重啊，但是我们也是日趋呢在往老龄化就在走，一步一步走，所以我们要事先的做好各方面的这个准备。 嗯，其实那时候我去今年去一趟日本嘛，跟他们在聊，他说你们看我们日本人在老龄化那么严重，就是老龄化严重，其实是因为我们长寿了。 哎， 我说对啊，是因为我们 的 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我们长寿了，所以我们的老年人是越来越多，我们的生存的质量越来越好。那么怎么让这个五险一金成为我们真正在养老的状态里能够更好的质量保障的话，那我们就一定要运用好这个。而且我看国家发布的这些政策里是让这一部分资金越来越能够生财，像他我看了好像做了那个养老基金嘛，可以做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将来的养老应该更有保障。 嗯，就是由这个中医的就中央啊统一的来管理哈，也是让这个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啊，这个方面呢咱们迈出了一大步啊。确实像王老师说的，现在各地啊差异非常大。 嗯，这还是各个产业的这种流动性有点弱。 嗯， 那如果像咱们北京现在在进行这个流动性的一个区那个缓解的话，那么其实加大了3-4线城市的青年人才的进入。 嗯， 像成都现在真的是抢人，成都。 我跟你说，成都现在属于那个准一线了 啊， 有几个城，什么成都啊，像这个杭州啊，像这个苏州啊，什么等等的，都是南京啊，都是很受人喜欢 的城市。对，我这次去了那个长沙，湖南长沙，我发现长沙现在也建得很美，而且它的长沙房价已经达到10,000，而且限购。 长沙呢据说也是幸福指数非常高的一个城市。 对，它的幸福指数是全国排名第一。 是吧？ 对。 所以呢就是减少城市之间的这个落差哈，也是呢就我们各个部门各个机构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啊。 是的是的。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哈，说京津冀区域呢领跌全国，2017年50城住宅成交同比也是降幅近20%啊。那么2017年在各县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作用下，全年住宅市场成交量呢是持续的走低。那1月4号啊，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一个2017年12月住宅市场成交的报告数据显示，说12月份 50个城市新房成交面积同比呢是减少了13%，已经连续10个月的同比下跌，累计全年那50个城市的成交面积同比是增幅为-18%。 其实这50个城市大致就是京津冀呀、长三角、珠三角、中部、西部和东北六大区域划分。就从政府来说，其实六个区域中只有西部区域就在2017年实现了同比正增长。像那个西安，我有很多朋友就去西安买房。郑州 现在西安的房价也不低呀、 也不低。西安好像也限购了。郑州的房价也在涨，所以这一块的区域都在往上涨。还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一块跌幅就会比较明显，因为这本来就是它的房价的虚高度会高一些。那现在呢，由于严控呢，我们的泡沫已经被挤出去了， 对， 它自然造成了它的跌幅明显的一个状态。 而且现在您发现吗？很多的城市啊，近40-50个城市都有限购措施。那么这个限购措施呢，实际上的就是对整个房产的这种交易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你会发现，如果你看一下全国版图上限购的这些城市，都是房价比较高、跑得比较快的。 对， 其实国家是在抑制房价，你跑得太快，你后面的产业是跟不上的。那你只为了买房，你的高房价，你会降低你的生存成本和幸福指数。 是的，跑得太快的话呢，会跌跟头哈。而且呢，我一直说房地产这个行业不是个单一的行业啊，它是一个产业链，它跟很多的这个行业都有关联啊。所以呢，如果你房地产这个行业不健康的话呢，你会带动刚才您说很多的这种行业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和冲击的。 对，没错的。现在是我们看我们这个年龄，我们需要买房，我们去购房，但是回头你再过10年20年，我们的孩子手里会一堆房。 你像这个金融是跟房地产是息息相关的哈，就是那个时候房地产特别火爆的时候，那个就是他的那个银行有多少死账坏账了啊， 他追不回来的，都拿房子去抵押。 对，而且呢，现在人家银行呢也是双条腿走路了。当然现在整个的房地产呢不像那个时候那么火爆，所以他们也寻求一些新的一些渠道来开拓他们的这个出路哈。 是的，我这个在前天我们在 UC 头条上，其中有一家银行具体哪一家我也这个就是给大家可以去查，他已经把他原来作为银行的职能是给房地产开发商做贷款的角色转向了，一方面他去为他在他这个银行里面贷款来买房的这些人作为一个担保，就是你买到的房子放在银行，他来整体承包你3年乃至5年甚至10年的房租，他一次性付给你，你把房子给他。OK， 这一方面其实他盘活了他原来手里的就是去买房消费者在他那里的一个贷款。同时开发商也是从银行拿到的钱，那他这边呢就对开发商说，你的房子这个买完之后对不对存在手里了，那我找人来你这里买对吧，他用现在就是他在要买房的这个消费者的钱再去给到开发商，然后呢开发商的钱整个从银行走了一圈，等于是贷款买房子的这个购房者他租出去了，然后呢开发商的钱呢同时也回来了。现在所以说现在但是整个银行的坏账他能打通了他的这个一个死结，就原来的钱双向都出去了，但是他通过他转换了一个角色，他做了一个大中介的角色，他把进和出做了一个闭环。这样的话可能对银行来讲他曾经收不回来的账，但他手里有房子，就是他不会担心开发商倒掉了，然后开发商的钱断掉了，但房子不在他那儿，但现在在开发商那里买到房子的人的房子又放到了银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未来的这个不管是消费者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措施。 哎，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变化哈。 对，我发现银行现在动脑筋 很聪明哈，因为银行原来只是一个配合的一个角色，一个配角，现在他把自己呢当这个 他参与进来了， 一个主角了。 对，他原来可能更多的是站在一个这个 管理前台 金主的角色，就我只给予，他觉得我高高在上。但现在银行我觉得他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商业化，他更多的是把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诉求和他的优势完整的结合起来。他对于这个比如我现在手里有我拿了房贷有2套房，然后我租给散户，我可能一年一年的收房租，我就租给你银行一次性他给了我10年的房租。OK， 我这边拿到他的房子可以全款付给了开发商。OK， 开发商拿到了 购房者的全款再还给了银行，其实最终这个环节打通，对于银行，对于我们就是购房者，对于开发商，我想包括对国家对政府都是一个非常多赢的局面。 这一步银行走的是蛮快的哈，但是我也不想打听是哪家银行，我估计不是国家的银行吧。 到时候我把这个资讯发给您好了OK。 所以呢， 其实银行在这跟房地产博弈中也是从我们的疯狂的放开 对 开发商，简直就是你只要来我就热烈欢迎你，到现在的有很多的政策去门槛去限制，到我们的购房者也是疯狂的放开，到现在我们要提高我们的门槛，其实银行也在保护它的资金的安全，所以现在银行它所做的所有举措都是在保护我们的财产安全。 是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几大国有银行哈，比如说工商银行啊、中国银行啊、 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啊 、是吧？这个交通银行啊等等的，好像像这些银行好像没有走得那么快。 他们的政策其实跟国家政策是有一就是绝对的挂那个牵连的，因为国家政策往哪指，它的银行政策往哪指， 对， 所以你一定要跟着。我建议啊，存款也是存到这些大银行。 对，我也觉得是，还是心里踏实是吧？ 对对对， 对，有品牌效应。 对，当然像刚才您说的那些这个银行的做法呢，确实他们走的步伐比较快哈，而且呢这个想法呢也相对比较新，但是呢可能里边也会有一些风险哈，到时候这个呢还是需要评估的。 对，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后面哈，说这个海南出台最严的一个土地管理措施，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是双控啊。那海南四号呢出台了最新的土地管理措施，实行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的政策，禁止对于产能过剩、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的工地，那禁止呢将商品住宅用地与其他产业项目用地呢给它捆绑或者是搭配来供应，将土地投资强度、产值、税收等相关指标作为建设用地供应准入的一个标准，实行的弹性的年期啊，加上对赌的协议啊，这种供应方式啊，这都是一些新的模式，实际上这是在探索当中。 其实海南岛，因为我爸妈在海南嘛，其实我非常关注海南的整个发展，它是绝对是用了它全国最好的资源，因为它的环境啊、气候啊，绝对是全国最好的一个环境。但是如果它按照内地这样的，我们北上广深这种发展，我们引进这个工厂，引进这个污染企业，我们引进其他的这个产能企业，那么它很快的会把当地的一些气候啊，还有当地的一些水的污染都会带的起来，污染当地的环境。那么其实它现在出来这个政策为时不晚，也是对我们的海南整个保护是很有作用的。 是的是的，就是禁止的对于这个产能过剩啊、高耗能啊、高污染的项目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工地啊，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好 的。其实对净土有拒绝进入的这种门槛的话，你的净土价值会增加更多。 其实海南那边它的优势就是它优质的空气啊， 对， 它的气候啊、它的海水等等，这些都是它的优势，千万不能把它这些优势全都磨灭掉，那就真的完了。 因为海南的发展，其实如果它现在不是要成为这个海南岛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啊，这个就是一些养老啊，或者是这一些产业都其实发展的很不错的， 旅游啊什么都很好。其实海南的一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省啊，当然相对来讲呢，三亚呢可能更加的这个热门一些，那边的限购措施也挺大。但是呢，在海南那边，如果是你避开三亚，在其他地方的话呢，如果置业，海南那边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的。 对，它现在西海岸线，因为海南现在已经把它那个环岛的高铁已经通了，所以你在这个环岛高铁，你这基本几个小时你就能够海南岛绕一圈， 对， 所以是很方便的。所以如果选择尤其是父母养老的话，还是蛮好的一个地方。 好的，那咱们上面的安居快讯呢就跟大家梳理到这儿了啊。上面的这个安居快讯呢都来自于经济参考报、中国新闻网、新京报、北京晚报啊。好的，那下面的是广告时间，在下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品牌打造的这个话题哈。好的，那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 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小寒的节气啊，白天的风轻云淡，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适宜的户外活动和室内冲锋。那么本周呢双休日期间有一次阴晴转换的天气，周六的夜间呢局部地区还有弱的降雪，周日夜间新一轮的冷空气南下影响稳势。总的来说呢双休日天气不错，能见度呢较好，有利于假日出行。由于天气寒冷，流感高发，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那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及双休日期间的天气呢是不错的，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焦玲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文化产业旅游研究院的副院长魏霞。魏霞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艳玲老师。王老师你好。 大家好，周老师好。 嗯，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呢咱们一起呢来聊一聊呢关于品牌打造那个事儿哈。因为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大家对于2017年的楼市的一些印象，以及2018年的一些展望。因为2018年啊，确实咱们刚刚开始哈，有的只是一些推测而已。但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2018年肯定也是一个房地产方面的大年。大年呢，实际上就是代表着一种相对还是比较火爆的一年。 对，大年其实相当于我们这年里有很多的大动作，有很多大事件，有很多我们难以忘怀的事件将要发生。 是的，是的，所以呢，令人特别的期待啊。 对， 其实2017年呢，好像这么多的限购措施出台，也没有阻挡住呢整个房地产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哈。因为你看，2017年就是在去年刚刚过去几天的这个年份的，工地量多大呀？让国家的这个工地的快速呢要比2016年多得多呀，这就预示着在2018年的时候推出的项目肯定要比2017年还要多。 对，而且是这里其实重点的项目就是保障房项目和共有产权房项目，也是惠及民生的项目会比较多。 是的， 所以2018年我们期待是，就像习主席说的，对民生有益的事情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事情。 是的，而且房子呢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 应该说在2018年呢可能表现的就更加的明显一些哈。因此也特别令人期待。但是有一点在这里，反正我跟王老师呢有这样的同样的想法，就2017年有些人说期望着房地产方面的房价就是再落这样的可能性啊，就大幅度降落这样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几乎为零。 其实前两天我也在看一些资料，我想这房地产到底能降到什么程度？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广告嘛，尤其是微信朋友圈上面写的，对，哎呀，最近这个区又降房价了。其实你想一想看，人工成本增加，土地成本增加， 对， 钢材成本增加，各种加都是在往上加，它有往上降的吗？ 而且呢，这个需求量呢，实际上是人为在控制的， 对， 是各种政策的限购措施在控制的。那么一旦这个所谓的限购措施稍微松一点的话呢，那这个交易量咵就得上去，因为 其实 现在并不 在分流， 并不是说人们不想要、不需要，而是说受到了一些限制。当然这些限制呢，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啊，它必须有一个宏观的限制，否则的话呢，就会像日本曾经出现的那种，就是这个房地产崩盘了啊，那涨得就不可遏制，这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我在跟王老师上节目前十分钟还聊到，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刚开了一个楼盘，元月一号那一天，然后他给我转了一个视频，整个大屏幕上 LED 跟炒股票一样，然后是秒没。 秒没哦， 对，秒没，它一个大的 房子秒没， 秒没哦，现场大概 有是什么样的项目这么受欢迎？ 稍后节目之后我发给您，对，也就是我们在京津冀附近，所以针对艾瑞刚才提到的，不管房价国家宏观调控如何，但是老百姓的需求就摆在那儿， 对， 要结婚，要独立住，年轻人想要自己独立的空间，这些人性的需求或者说对这种刚需，我觉得这个怎么调？该买的还是要买的。 对，您刚才说的是刚需，而且现在呢还有刚改呢， 对， 是吧？二孩又出来了，是吧？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的环境。 还有就是像我们在北京买，像咱们在北京都是我的已经20多年了，我买这房也应该是20多年了。我想刚改呀。 对呀。 这肯定是要想最好的环境去适应我们今天的生活。 对，而且呢，像北京这样的这个特大型城市哈，不管怎么疏散人口或者怎么样，那很多人还是要来北京居住，那么居住的话它就是需要房子的。 是的是的，它不断的循环，其实就是可能有走的也肯定有进来的。 是的， 它就像流水一样，居住也是一样，就是每个人到了一个中国人，他是最一个核心的观念，都想有自己的家。 对，这是一个传统的观念啊，是打消不了的。就是你看平常咱们说成家才能够立业啊，所以成家不就得有房子吗？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的房子其实是我们的投资的产品，因为像我们这一辈和我们的前辈来说，我们的资金不知道往哪里投，我们不会理财， 是， 也我也不会去投股票，我们也不会去什么到海外去炒房，因为没出过国，或者是不了解外面的市场，那我们根本就也不会开公司，因为我不会运作，那我们的所有钱只有在我眼看到的到它能涨价的这个房子上。 是的，所以刚才我跟我同事还聊天，我说我跟你说两点吧，一点就从中国的历史你就倒吧，就是这个房子几乎就没有这个就是那个滑落过，房价几乎没有滑落过，它涨得多和少的问题其实一直在往上走啊，这是一个。另外你问所有买过房子的人实际上都是赚了的。 是的，是的， 是吧？ 是， 当然了，咱们刨去那种所谓的炒房啊，什么投机房啊，当然现在国家是不允许这样的哈。 但是实际是按比例来说，炒房客跟投机房可能占比不超过10%。 是的。 那如果我们为了抑制这个炒房客的10%，我们做了限购，其实90%的人还需要房子呀。 是的，是的。后来我说我前两年的时候呢，在我就别说在什么地方了，当然是在属于东北了啊，在那地方呢，我也是治了。这个就是旅游的房，比如说平常这个休闲了到这去玩玩，因为有海嘛哈。 对。 当时买的时候，前两年买的时候很便宜哈，很便宜的。但是今年我再一看的话，虽然说在2017年这么限购那么限购哈，它的价格又翻了一番。 它绝对是价格翻了一番。即便是它是有价无市啊，或者是有市无价等等哈，咱都不说这个。 即使它往下跌，它也不会跌到你刚买房的价格。 对，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就跟那些买房的人说，我说真的，它这个你真没听说过，就是中国的这个房子啊，就是跌到几年前的价格，它都是小跌，你发现吗？ 你觉得它会跌回到那个3000块钱那一块吗？ 对呀、怎么可能呢？ 那我们更疯狂了。 对，你甭说3000块钱了，你觉得北京你跌回3万吧？现在的房子，你像北京好，德国房子不都5-6万吗？ 跌回3万，马上咱先不做节目了， 对呀， 出手去吧。 所以这个事儿就这样的，我说你只要需要，你是刚改，你或者是刚需啊，你只要符合条件，买吧。肯定没问题，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啊、我是这么看的。 但是一定是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你千万不要成为一个重压的房奴、因为如果一旦成为重压房奴，你整个的幸福感会降低。 是的，哎，这点我觉得王老师提的特别有必要，我当时也跟他提这个问题了、我说如果你有真的有能力啊，或者说你稍微的够一点脚可以去够着的话、你可以，如果你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啊，你就是为了买房而买房的话，我说我告诉你很苦的。 对， 因为你买完房子了以后，你非但没有享受到房子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啊，你可能会沦为所谓的房奴，你的压力真的是压力山大。 对，确实是这样。我不知道魏霞魏总买房的时候压力有多大。 是的。 我这个特别惭愧哈，这个自己劳动所得的这个房子还在努力当中。 就是自己这个资格和这个合格嘛，就是可以去有资格买这个房子吗？ 目前没有 啊、那就是说没有资格，另外呢在经济上也不想太拮据是吧？ 对，我还是比较喜欢享受当下的生活。 哎，这也是一类人，我倒觉得也蛮好的。 其实是蛮好的，所以现在租售同权这个政策，对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的想法，像魏霞魏总这样的想法，那我觉得 也很 好 的。你像原来这个都是这个购租同权啊，或者说租或者说购租并举。 对。 现在19大以后呢，把这个租提到前面来，是租购并举了。 对对对。 啊，所以就是说，如果没有能力买房的，你租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实是生活状态和幸福指数是我们现在想要强调的东西。 是的，是的。 所以国家为什么出来很多的限购？就是你不要盲目的去投资房产，你把你的幸福指数给降低了、那就我们需要买房买新房买大房，其实我们要提高的是我们幸福指数。 对， 你把它倒过来，我就为了买房我成了房奴了，那我的幸福指数是降低呀。 其实这个硬件重要，但是心理感受更重要。 对，没错的。 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一看哈，就是关于品牌打造这块儿。我想这个选题的由来是由于我们在给朋友们推荐买一些什么样项目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有一点是一般不会变化，就是说你一定要选择好的开发商，选择有品牌的这样的开发商，他们开发的一些品牌项目，这样的话你一般不会失误。那也许这样的房子可能比一般的房子要贵一点啊， 是的， 但是它的含金量真的是非常高，因此我就觉得这个品牌的打造啊，它真的是有一个过程的。无论是王艳玲老师还是魏霞，你们都是做这个品牌打造的哈。其实这个整个的打造过程当中呢，它是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这个内容和经历的啊。 对，没错，因为我在做品牌顾问和品牌增加这一块我已经做了10几年。其实在传媒大学读品牌管理和营销策略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讲过，做一个品牌至少3年你才能成为品牌。你至少做10年你的品牌才有价值。 对，你像这个在餐饮上哈、被称其为老字号的，被称其为老字号 百年老店， 50年以上。 对， 至少50年以上。 对， 而且很多老字号都是百年老店啊。 对，很多人他认为品牌就是打广告啊，我是花了营销费用啊。 对对对， 不对的， 其实真不对， 这真不对。因为你的品牌从你企业的 VI， 你的产品的营销，你的个人的企业代言人，还有你整个你的产品品牌产业链，就是你是产品你的包装还有你的营销渠道，这所有的链条上都涵盖你的品牌价值。一个公司你要不就是我们是做销售赚钱的公司，要么你就是把一个公司做成有价值的公司，而品牌就是做有价值的公司。 对，而且品牌就是品质的一个象征。 对 啊，这点都是真的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在很多企业，它是为什么说要选品牌的房地产的企业，我之前去考察了很多的开发商的房地产，作为品牌企业，它的每一个楼盘的项目都是有专业的团队按照一定的标准 每一个螺丝钉需要进什么样的品牌，我们每一个的板子和我们的尺寸要求是什么样的，达标是距离的拼缝要低于一毫米，这些标准来进行建立，尤其是国家一级装饰公司这些要求，它每个流程是非常清晰，这样的产品才能出来，我们的产品是统一标准。我在北京买的房子，如果我选一个像万科，我到其他地方来去买万科房子，我知道它品质是一样的，我心里是有底的。但如果我是在当地买这个开发商，当地的开发商，我再去买这个城市的开发商，他俩品质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买购买房子的时候，很多人为了省心，那么你就去选品牌的房地产商。 所以呢，像一些大的品牌商啊，什么万科呀、龙湖啊、绿地呀、碧桂园呀、万达啊等等这些，他们也是多年啊自己呢做出来的，成其为品牌。当然了，打广告也是一个方面啊，因为你们都是搞品牌的打造的，其实确实打广告也非常的重要啊。但是如果 酒香也怕身巷子深， 对，也怕这个巷子深哈。或者现在不是说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时候了，你必须也去宣传和推荐，这是肯定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品质作为一个支撑，做一个后盾的话，你即便人家知道你这个品牌啊，知道你这名字，但是如果你做不好的话，你就像那个积木一样，你可能抽掉一个马上全倒的。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哎，品牌我就是把我的名字打响， 不可能，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么简 单。你想做品牌，必须你的产品更能经过放大镜放大， 是的， 所以能够成为品牌企业的人是更应该注重自己品牌的产品。 是的，如果您品质不好的话，你那个品牌的宣传实际上是给你抹黑， 把你的弱点全部放大了。 是，本来别人还不知道，但是通过你宣传以后，照着名字想细细了解你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其实你是在献丑。 对，没错的。 所以我觉得能够称其为品牌的哈，应该还是都是有品质。啊，都是有品质的。 是的，这个品牌其实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他对这个事物的认知。所以我们为什么往往大家会花几十万去买一个 LV 的包？或者花上千万去买一个奢侈品？或者说你们男士可能花的更贵的钱买一个 手表、 品牌的手表， 对，等等的。 其实它代表的就是品牌诠释给消费者的，除了它的最高品质的这种产品本身的之外，其实涵盖是它的服务。它的定位，以及它对身份的一种尊享，就比方说，可能你拿这个 LV 出去，可能人家会说，哎呀，这是一个有品位的女生，比如你拿着一个普通包，他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其实品牌在某种程度上对消费者来说，就是一种身份的一种尊享，或者是一种层次的界分，为什么说我们说，哎呀，王老师，我们都住碧桂园吧，对吧？可能说你住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可能大家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我们房地产行业，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再去关注，想成为它的品牌，也成为了很多企业的一个共识和不懈的追求。因为品牌带给消费者的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卖点。当你成为品牌的时候，可以说真的有时候是需要营销，但是营销的成本远远比它不是品牌的时候要低很多。甚至有的时候不需要。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我们应该知道德胜洋楼，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德胜洋楼的 HR 总监。德胜洋楼整个公司只有一个营销业务员，不是来接单的， 因为他已经名声在外，他不需要过多的去营销。 他来拒单，就是告诉他，抱歉，我的人员排不上了，就是德胜洋楼做木质别墅的。OK，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品牌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讲，就对我们购买的消费者来讲，它就是不但是品质的保证，也是服务的一种身份的尊享，同时也是他在这个行业里面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价值的一种认可。 是的， 当企业做到一定品牌的时候，他不仅仅追求的只是利益经济，他更多的会产生他的社会价值，对于我们老百姓，对于我们用户的一种承诺，对于社会的价值的一种贡献。所以我们往往会说，跟我身边的朋友，你宁愿买贵一点吧，也不要去捡便宜，因为往往贪便宜吃大亏。老祖宗的话不会错。 是的，其实刚才您提到好的品牌，它在最后一关的这个营销过程当中呢，可能它的这个力气呢并不是花在这儿了，但是它力气花在哪儿了？花在之前它在塑造它自己品牌的过程当中了。这时候它付出多少，真的有的时候都是难以想象的。 是的，我的 你像我在那边买房的时候，我之前对那个房地产商我完全不了解，到后来了解了我才知道，人家设计这一个小楼盘十几栋楼的，他的一个就组团，他们叫组团，他十几栋楼他用三年时间去全球找设计师，海外的设计师来设计，完他的所有绿化全部是美国顶尖团队打造，他全部把这些做好了之后再用金钥匙服务交给你，你这样你就完全，我三年都没去过那地方，完了我去收房，我完全非常放心，这就是你的品牌价值和你做出的品牌产品。 对对对，这个已经做出它的品牌价值了哈。所以刚才呢，这个魏霞说特别对，其实好的品牌啊，它真是一个好的服务哈，这个好的品味哈，甚至让人觉得你的这个身份都不同的啊，这么一种影响力在那儿。当然有些东西并不是说特别世俗，比如说我拿了一个 LV，你就觉得我怎么是上等人，不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 实际上这个 L 咱别给他打他这广告，就是说好的品质的东西它自有好的品质它的理由。 是的、 所以我给你们讲一个那个算是笑话吧。我前几天我不是想找一个新的办公室嘛，去找一个写字楼，这个写字楼是我看中的，而且是环境很好，也是比较高品质的。我去了之后呢，以我公司名字完了跟他报，我说我想租你的整层1400多平，完了他就说，哎，你那公司很小啊，你这公司没有名气，你租不了我这么好的写字楼。他在筛选，他是整个20层，他只有8家企业，每家企业都是顶尖的公司。完再入驻他的企业，20层他只入驻了8家企业。所以他每家企业是2层左右吧，或者1层半这样的。他说，哎，你的企业不符合我的商业楼入驻条件。哎，我当时啊，你还有我送钱给你你都不要的。那我没有办法，我只好把我的作为股东身份的和我其他合伙人的公司全部亮出来。我这家公司是占股多少，我那家公司是什么样的，你看看我的自身背景。 所以呢这个东西的话，你们是做专业的啊，其实他这个写字楼也在营造他的形象。 对，没错， 找他的形象定位， 他的客户，就像我们选高端楼盘，选我们的名牌的楼盘，其实是他也在选择你的入住人群的这种素质， 形成他的一种定位。 对， 是的。其实一个我们一个楼盘打造成一个品牌的时候，其实他也在做他的工匠精神。刚才我们王老师提到的，可能从一个绿化的设计来至到他一块地板砖的这种选配色等等，他在无形中我们看到的应该说是一种工匠的精神，对客户的一种责任，然后对他的一种态度。我觉得其实品牌背后它诠释的是我们这个商家的一种，真的是一种很认真的态度。 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个工匠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呢特别需要弘扬的，就是把事情一定要做的这个极致，一定要做的极致，尽量的追求完美。你像我们有一些那个，我还拿餐饮做例子啊，一些小店啊，他可能就做这个水煎包，他一做就做了100多年，像这个上海啊，这个香港啊什么的啊，好多那种小店都是这样，好多你可能吃了几十年，去了以后他依然没有扩张，依然可能他那个木质的椅子啊已经都包浆成了油光啊，你去了以后还能看见的老人在那儿啊蹒跚的经营着，就经营这一点，但是永远是那个味道，永远是你小时候吃到那味道。 不管是这样的品牌的店，百年老店，还有我们现在的品牌企业，其实他们都完成了一件事情，叫品牌产业链。他们每一个步骤都用一个规矩，我们的材料是从哪进的，我们的人员运营管理是怎么样做的，我们的销售是怎么样来完成的，我们的服务是应该怎么做的，它这条链条是全部完成的，而且是全部贯通的。这才能够服务的更好。如果它其中有任何一个环节，你这产品再好，你的服务员到了不理我， 对， 我能买你的房子吗？ 他每个环节呢都是为他最后的这个品质而服务的。 对 啊，其实哪一个环节你出了问题，可能都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啊。所以这点就是我特别的希望，就是咱们在这个时代啊，在这个社会当中要提倡一种工匠精神、啊、 是的， 不要高大空啊，这个片面的追求那种扩张啊等，你先把你自己这件事儿做好了，一辈子就做一件事儿，你把这件事做好就算不错。所以很多的品牌企业真的他能够把这个品牌创作成为一个品牌，把这个企业创造出一个品牌，这就是一个非常令人 羡慕的事儿，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儿， 也值得人尊敬。 对，值得人尊敬的一件事。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在谈品牌，觉得它好大、好空、 好虚、 好虚、缥缈。摸不着。其实我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想分享一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经营着一个巨大的公司，就是每个人的个人品牌公司。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到我们入土的那一刻，其实我们的一生就是在经营着我们的个人品牌。 是的， 你是谁，你在这条路上走了多久，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贡献，社会会记得你什么。所以我觉得无论一个企业亦或一个人，对于个人来讲，他的个人品牌其实无形中会为他的事业、乃至他会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企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一个影响。 哎呀，我觉得魏霞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一个品牌啊。 是的， 所以咱们经常会说啊，你这个人名声怎么样，其实就是这个、 对，你的品牌价值如何。 对，是。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从这个房地产这块来讲，我还是推荐大家，如果你要是买房子的话呢、还是要买大的开发商的， 对， 有品牌的这样开发商，他们制造的这个房子应该说是真的没有太大出入的，也许可能买的时候贵一点，但是值得，我觉得是值得的， 因为会比较省心， 对，比较省心啊、也比较舒服。 是的， 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也许刚一开始您觉得买了一个便宜货，您还窃窃自喜啊，但是呢，您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或者您在用的过程当中，您就知道有无端的麻烦在那等着您的啊。 是我们老祖宗也有一句话嘛，叫一分钱 一分货， 贪小便宜吃大亏。 大亏。对。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品牌哈，针对于房地产商的这个品牌，我们也说了说，其实最后落在一个点上，还是说大家在选择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好了，那非常感谢来自于文化产业旅游研究院的副院长魏霞，也感谢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艳玲老师啊。 谢谢周老师，谢谢周老师。 我们也特别感谢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我是周杰。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活动一开始告诉大家两个消息，第一，2017年的首批新疆阿克苏养生枣刚刚到货10,000斤，给北京听众尝鲜。第二呢，因为新疆运输情况特殊，快递成本太高，所以这一批红枣售完之后，下一批备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了。如果想要吃到今年新鲜的阿克苏养生枣，想要馈赠亲朋的，记好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提到红枣啊，很多人都喜欢用它泡茶、煲汤、煮粥，买到不酸不涩、香甜醇厚、个大皮薄的红枣，价格还得够实惠。 是的，那今天呢，想购就从塞外江南水果之乡的新疆阿克苏带来了这里的红枣阿克苏养生枣。充足的光照，昼夜将近20度的温差，含钙量高的碱性土壤和天然的冰山雪水，使得当地的红枣形更大、皮更薄、肉更厚、口感更佳、营养更丰富。而今天直营优惠活动就是帮大家带到底价团购这款新疆阿克苏的养生枣。市面上呢，一斤装的是98元一袋，一箱五袋就是490块钱。而在本档活动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块钱就可以带走五袋整整5斤的阿克苏养生枣，划算到每斤呢才39.8块。活动只有4天，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来自于阿克苏的养生大枣，自然吊干，不漂洗，可以直接食用。199五袋，这个价格真的是帮您省钱省到家了。 是， 水分足，糖分高，果肉鲜，口感好。咱们给您送货上门到家的时候，您就可以看到了，颗粒饱满，皮薄肉厚，品质上乘，您完全可以放心。冬季养生啊，红枣是最经济的食材。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